一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三点钟。我们一开始听到这是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在1991年的歌剧作品《奥菲欧》组曲改编成钢琴的演奏。 我们听到是菲利普·格拉斯的《奥菲欧》组曲，这是他在1991年所写的歌剧。菲利普·格拉斯他算是极限主义音乐的开创者之一，他的音乐影响了多少后来作曲家，特别是配乐者。我们在接下来听到这个乐团是来自新加坡，他们的音乐性质很特别，结合着环境的声效还有旋律跟音色的想象。这个乐团叫做 Aspidistrophly。这乐团是来自新加坡的两人组合 Aspidistrophly。 我们的音乐听起来有种刚从睡梦中苏醒，一种恍惚的幸福感。下面这首歌先听听看，你知不知道是哪一首？ 是一首名曲，但是改编的版本。 Let's dance. Put on your red shoes and dance the blues. Let's dance to a song that's playing on the radio. Let's sway while color lights upYour face. Let's sway, sway through the crowd to an empty space. And if you say run, I'll run with you.If you say hide, we'll hide. Because my love for you would break my heart in two. If you should fall into my arms and tremble.Like flowers. 这首歌的原唱是 David Bowie Let's Dance， 这是重新翻唱改编来自美国的歌手民谣歌手 M Ward。 Let's dance, for fear your grace should fall. Let's dance, for fear that life is all. Or let's sway.You could look into my eyes. Let's sway under the moonlight, the serious moonlight. And if you say run, I'll run with you.Yeah, say hi, we'll hide. Because my love for you would break my heart in two. If you should fall into my arms and tremble like.If you should fall into my arms and tremble like flowers, if you should fall into my arms and tremble like flowers. 听到这个是算是改编的版本，非常有趣。这个是原唱是 David Bowie， 然后改编的是 Matt Ward M Ward 这位美国的另类民谣歌手 Let's Dance。 现在做音乐的方法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你会发现有些旋律不是这么结构性这么强，看起来不是一条直线的，而是都被拆开，像装置艺术一样。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日本的创作者镰沼直太，他就是这样作曲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声音装置或者是环境的音乐家。这首歌叫做 Discover Tokyo。Thank you. 你说这一幅画太动人，你看不下怕失去它。谁说这一生有多么长， 世界有谁的光下。今天听到这首歌叫做《回路六》，这都是来自一个新生代的音乐创作者知更刘廷佐的最新创作专辑。现在刘廷佐跟他的朋友猪猪就在现场。Hello， 你们好。 老师好。 你好。 同学好。你们该不会也说从小听着爱乐电台长大吧？你猪猪知道，因为两位都现在是25、26岁，对不对？ 没有，我这样大一点。 哦，他再大一点。 猪猪现在是坐在爱乐电台的录音室里面，我们有一个我觉得超赞的电钢琴，每次来宾来我都会推荐。这个电钢琴，因为声音真的很棒。然后，知更刘廷佐就坐在对面。为什么我会觉得今天还蛮高兴的？就是其实，在过年前就有听到你们在女巫店的一场现场演唱，然后那场演唱也是就是你们两个人，然后几乎一场就两个人的乐器就可以把现场全部都搞定了，觉得超精彩的。 是，过奖。 好，我要先问刘廷佐，就是为什么要叫你的这个算艺名嘛？你自己取了个艺名， 是 叫知更。为什么会取这名字？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听爱乐电台，那时候刚好有一位主持人在介绍知更鸟。 哦，哇， 对，然后是真的，然后就是他在介绍知更鸟的含义跟故事嘛。 然后那时候就听到他的故事之后，我就觉得非常喜欢这个概念、这个想法、这个故事这样。然后就希望，故事就是在讲说，就是在圣经里面，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知更鸟飞到耶稣的耳边，然后唱歌给他听，就减轻他的痛苦。然后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知更鸟会在清晨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唱歌给大家听，然后告诉大家说，哎，新的一天到来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也是希望，就听到知更音乐的朋友们，就有一种，不论是结果是好或不好，但是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样子。 还蛮感动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哦，真的。 对啊。然后我要说就是，知更的音乐对我来说，就是我刚刚听到就是你的试听片的时候，觉得很精彩。然后想说，这样的音乐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知道是从哪里生出来这样的音乐。然后我知道，其实你跟丘比你们也是朋友，然后你刚刚说你们是邻居，然后丘比的音乐常常野人就说这个音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现在答案逼近了，就是原来你们都在听爱乐电台。就是当然不止如此了，还有 YouTube。 是 所以知更就是你在这些音乐创作，像刚才那首回路六，我有看过你放在 YouTube 上面的一段影片。 是 你当时好像你们是坐在一个车上，然后就有一面拍拍整个空景，然后移动速度。 是 那这个音乐的拍摄是猪猪。 对，拍摄是我。 对，没错。就那时候我开车，然后因为我一直想要拍一个，就我希望音乐可以结合画面，就不是只是一张照片这样放着。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要，就是就想说开车，然后猪猪就帮我就是录旁边的风景，可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主题啦，可是就是 对，就是一个沿路看到的一个景色。 对，然后当时他就是整个上半身伸出车窗外帮我去拍，这样就感谢他，就很危险。对，但是对， 可是很疗愈耶。就是我记得那次我在 YouTube 上，我就这样一直盯着荧幕，就那你在放 YouTube 上大概七八分钟吧，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然后整个就昏了，然后就觉得好像被催眠一样。然后再加上这个音乐，就会觉得这样的音乐好像跟你的年纪不太符合，就是有一种很成熟的感觉，就是几乎所有东西都凝聚在一起了。我要说我第一次知道你，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因为我有参加一个算是音乐的评审，其实我都不做评审，只有那个比赛我是因为做了十年，所以就没有停下来。那我记得最后一次去评审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声音，有一个音乐，我觉得太棒了，就是跟所有参赛者都不一样。然后因为参赛者通常都会节奏啊、旋律啊这样弄得好像几秒钟就要很厉害，可是你那个音乐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上叠，我就觉得你企图心浮现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是谁，我非常非常好奇。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个声音不太像在台湾出现，就至少不像我听到一般的这些海选出来的作品。后来才听薇姐，就也是我的朋友，也是你们参谋公司的总监，就告诉我说，我们签了一个那个比赛中的一个参赛者，然后叫刘廷佐。我说你们太有眼光了吧，这样可以从这一群人中挑到一个这么……那你那时候参加比赛是什么状况？你真的就是每天宅在家就一直写，然后就投稿吗？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对老师有印象。 哦，就我吗？ 因为那时候现场还有放出就是评审老师们的影片，然后就对作品的那个 奖品 对，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就对老师就是 感谢就对了， 对，很感谢，对，很感谢，对，就真的很感谢这样子。然后就是一开始就是从香港回来之后，然后就一直在就是决定要做音乐，然后就开始宅在家里面，就天天就是试啊，东试一下西试一下，对，然后不好意思忘记之前的问题是什么了。 没有，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就每天都宅在家里面做音乐？因为我看 这 张专辑几乎每一首歌你就自己一个人把它弄，你跟朱两个人就弄完，然后什么录音混音什么什么 什么。是对啊，那时候就想要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然后也是 就是想要自己开始经营自己的音乐，就不只是玩玩而已，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觉得很高兴，就是说我觉得他们这样子的，就是真的就是达到以前我们的梦想，就是一个人，不知道是大家梦想，但是我的梦想，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就可以做完所有的事情，就是音乐啊、录音啊、唱歌啊，然后也不用组乐团了，然后就是自己就是完成了全世界，这是我的梦想。我不知道全世界是不是有很多跟我一样的那个宅男跟宅女。我要听一首歌，就是在你的专辑里面，这首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我就是常听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嗯，好像又被你带走。这首歌叫做你说，我们现在听听看咯。 你看过这一切的边缘，才知道你要的只是原点。其实手里叼着一支烟，那能够抽完心里的感觉。从那一天，你会用力的感受这一切的季节。瞬间，你说，你爱这世界不分昼夜，但距离明显不再像那从前。说这世界是一直线，却从不承认心中那蜿蜒。海岸线抚慰着浪涛雾，也不忍感叹上你留的记号。Thank you. 这首歌叫做你说，是来自知根的最新专辑当中的一段选曲。现在知根跟他的朋友猪猪就在现场，里面的吉他跟里面的小提琴跟弦乐都是猪猪演奏的，然后我们听到的是唱片里版本，因为我太喜欢这首歌，所以现在邀请两位现场为我们演奏一段就这首歌。 看过这一切的边缘，才知道你要的只是原点。你若无其事手里叼着一支烟，哪能够抽完心里的感觉。守这一切的界限，当你的指尖不再抓住那一瞬间， 是现场演奏跟演唱的，你会发现知根的声音就是我觉得几乎完美吧。 没有 好像那个现场唱的跟 CD 放的是一模一样。 没有 反而还有一些那种现场的令人感动的东西。我刚刚就有问说，像这样的歌词好像你看的，如果对歌词看好像有看得出什么意义，可是又不确定有什么故事在里面。我知道很多人写歌词就是后面我想讲一个故事，或者是我朋友，大家都说我朋友的故事，然后就开始斟酌字句，然后对仗等等的。可是你写这首歌的歌词，你刚刚说你好像是从潜意识浮出来吗？ 对，就是其实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创作这首歌歌词的时候，是我刚在逛超市，然后那时候就走着走，就真的就有一段旋律在我脑海里面，然后我就哼着，然后就哼出了其中一句话的词。 哪一句可以知道？ 就是刚好是第一句。 就 你看过这一切的边缘，就然后我就。很自然的就接到才知道你要的只是原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这句话就是到底是什么。 你这个是在通灵状态？ 我觉得很有，就也可以这样讲，就从某种角度上，因为有时候创作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就乱哼一通，然后就真的就有一句话就莫名其妙跑出来，然后不知道可能就是什么东西上我身之类的， 在超市， 对，可能对，然后就。每次都会被一句话就是抓住之后，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一定要把这首歌就是把它完整这样子，然后就其实有时候很像是在拼图一样。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画面，其实本来就已经存在那里，然后只是就是你有了第一块拼图之后，然后你慢慢再找到其他的拼图，然后再把它拼成一幅对我来说是有意思的画面这样子。 很棒，就是我就说每个人的创作方式都不太一样，然后就跟他创作方式就是用高才这种，你可以说那个是灵感也好，你可以说是我不知道就是什么宇宙精华 是 就是的确就是这样的创作方法让你创作出很多不同的作品来。所以你刚刚提到说你回从香港回来之前，也就是说你在回台湾之前你是住在外地住香港？ 对对对，就之前是在上海，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是到香港一年这样子，然后之后就 一页。 不想不再不想再念。你说你那时候念的是游戏设计， 对游戏设计， 对，那是在念什么？ 就是就游戏设计有分，就是比如说美术方面的，或是就是编程式方面的。然后我是走美术的，然后因为从小就也本来就也很喜欢画画，就其实对艺术方面都很有兴趣。然后就从小也一直很喜欢画画这样子，然后就到可能六年级升国一的时候，就有了第一把吉他。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音乐也一起，就是跟着画画，就是两边一起这样进行。 嗯，是。就是有了吉他之后，你没有，所以你没有学钢琴，就是直接从吉他开始。 我学了一天，就可能小一小二的时候，然后学了一天，然后就可能没有办法坐住那时候，然后就可能就对啊，就 后来反正是吉他开启了你的对音乐的那个创作的契机。 然后其实最一开始是想要打鼓。 哦哦，你长的样子蛮像鼓手的 啊，不是知道。就其实最一开始是很对鼓很有兴趣，可是就是你在一般的家庭，就是里面没有放一套鼓，会吵到其他邻居， 而且要隔 音。对对对，然后最后就好吧，还是学个吉他好了。对对，就选择吉他，然后就对， 所以是民谣吉他开始， 是木吉他，对。 然后我要说是志根他的那个吉他弹的超级厉害的。 没有还学的还有很多。 就是我听到你的吉他的演奏，我就会觉得其实这个是二十几岁的人弹出来的嘛，你就会立刻回想到很多以前非常厉害的吉他手，就是他们你知道那种老练，然后跟那种感情的。可是我觉得我这样讲不对，因为我们听到很多很棒的吉他段落，那些人他们也都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弹出来， 是 因为他们那个是 对不对？ 没错。 你有喜欢特别喜欢吉他手？ 哦，有很多，就可我最之前到现在也是啦，就最有兴趣的是蓝调，就那时候都在听Stevie Ray Vaughan、B.B. King。就那些美国的就是有名的吉他大师这样子，对吧、啊？然后 John Mayer， 可是就不讲他了，但是就对，就很喜欢他们这样。 等一下，我们可以回来听听志根弹吉他。先来听一首的专辑里面的这首作品叫《A Girl》吗？ 是，A Girl， 听一看。 台北 FM 99.7，新竹 FM 90.7。欢迎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声音纺织机就是我们的快乐时光，因为在每个礼拜几乎我觉得来的朋友都会让人那个神清气爽，然后带来音乐或者他们喜欢的东西。今天请到的就是知更、刘廷佐以及他的朋友猪猪。知更是弹吉他，然后猪猪呢现在可以弹钢琴，而且猪猪好像是你在学校主修小提琴。 对。 然后我刚刚就说，因为猪猪跟廷佐合作很久，那你要讲一下说你对他的观察吗？ 就我觉得他对于因为以就是他说的，他从来没有就是认真的学过，就是譬如说一些乐理的那些，但是他却好像有很多的一些音乐，就是从他的脑袋、从他心里这样跑出来，很多和声就是这样，他可以这样哼哼唱唱，然后就这样完成一首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困难，而且很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样对， 因为你是古典学院出身， 对对对对对， 而且念完研究所的这种， 对，比较我们可能我们从小到大比较没有就是着重在于即兴这个部分，对，所以对于这样的乐手、这样的音乐人，我会觉得非常佩服。对，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通常真的就觉得学院派要跨到我们不要说流行乐或者说即兴的这个，就是有点难度，就是因为有很古典乐很多的规则，大部分都在告诉你规则，就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 对，有时候是会这样，所以有时候讨论的时候也会有发生一些小小争执、 小摩擦、小火花。 真的，那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他或听到他的作品的？ 作品，我们认识久之后他，乐团那时候没有认识你的作品啊？ 没有，就是没有，请 你们曾经是一个乐团？ 哦，对，我们曾经有就是 帮，我们因为一个乐团就是 认识的，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认识久之后，好像那时候也是他去一个比赛， 对， 然后我就知道，就是我才第一次听到他的创作这样，对，一首英文，对，你还记得吗？ 是很久以前的，很久以前的。 然后我就说，两个音乐人要一起合作相处，其实是不容易。可是如果真的可以达成共识的话，真是非常美妙。就是好像彼此可以支撑彼此的渴望，或者是弱点，或者是截长补短等等的。所以这个我刚刚以为说你的曲子有很多是猪猪帮你编弦乐，结果不是，是你自己编。 对。因为就像刚讲，用吉他手的角度，就因为就是有时候我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就是编曲对我来说感觉对了，他自己也会就是有，我会觉得这时候好像什么乐器就应该要进来了，什么时候哪一个乐器适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子。然后对啊，然后其实专辑，这张专辑是我第一次就是编写弦乐啊，然后编写鼓，然后其他的乐器铜管， 对，还有铜管， 铜管也编得很不好意思，乐手老师们，对对对，然后就 你自己第一次编就编完了一张专辑， 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会很想要就是完成一个我自己心目中最初的那个画面，最初的那个模样，然后我会觉得很所有的事情应该是我可以来的，我会希望就是我自己来处理，然后才能达到最初的那个想法，这样子。 对，那可以问看，比如说你在小时候是对美术、对艺术、对音乐就很喜欢， 是， 然后可是你会是个不开朗的孩子吗？我意思是说， 没有， 其实很开朗， 挺开朗的，没有了。就是对啊， 猪猪在旁边笑着， 开开心心的小朋友， 有啦， 应该可以吧？ 看照片是开朗的， 看照片是开朗的，开心的。 所以没有什么黑暗邪恶的什么，不是邪恶，没有那种黑暗的什么幽微的， 可能 我觉得就每 童年那种事情，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还是都是会有了。可是就是到头来就还是会想说，人生嘛，没有就是 开朗， 对啊，就是大家就是好好的过日子，然后享受每个 当下， 每个当下，对，每个时刻，每个当下，对啊，对啊。 你们这些佛系的孩子， 真的 很好。那我就要来听一首，那这首你就根本不是佛系，这首歌叫做《坠》耶。 啊，是， 因为我看到你的唱片的专辑的文案里面也说有分那个叫什么 O 系列或 I 系列，还是零跟一？ 其实都可以，就是听众可以就是自己解读这个两个，其实它就是两个简单的符号，一个圆，一条一个线，然后其实怎么解读都可以。然后它是分两个，风格上来说会是极大的不一样的，一个听觉感受这样子，对， 像这首《坠》就是在那个直线系列的， 是， 好像就是你加了很多电子元素在里面， 是， 而且里面也有很多，你就说鼓啊，这些都你自己编的， 对， 我们就来听看你的作品。 Guys. 听到这是知更的作品《坠》，坠落的坠，然后里面的吉他那种很厉害的 solo， 就是你自己也是吉他的， 是是是是是， 但是鼓是真的别人打的吧？ 对对对对，是请团员朋友们打的 哦。 孙仲熙，仲熙， 然后录音也是你自己录的？ 没有没有，录音是在一二 F 哦， 鼓的部分在。就是千万安老师那边录的， 谢老师哦，好，还好你有分一些事情让别人做， 是是是是，就最后发现就是一定是还是要分工合作一下，不然会爆掉。 然后我刚刚就说，知更他的吉他非常非常的强，然后你今天有带了一个民谣木吉他， 对对对， 然后虽然不是上帝吉他，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请你现场。弹一段，我可以来个即兴之类的， 可以。尴尬，不好意思。 很好哎、欸， 谢谢谢谢。 那我要想问的是，因为如果要再给收音机前想学吉他的朋友，请问学吉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哦，有其一颗坚定的心，一颗热真的非常爱弹吉他的心。 那如果只是普通的爱的话？只是哦，我想拿个吉他，觉得还蛮帅的。 那就是练好你的基础。对，真的，真的，真的， 嗯嗯嗯嗯，就是基础指的就是 比如说爬音阶啊这样。对，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真的，就是音阶就是指法吗？ 对，指法，然后你的训练你的指力，然后训练你的就是你对你的指板的了解。 指板是， 就是你可以，就对，对你吉他，对你自己吉他的了解，你的、 每一格会发出什么声音都要， 对对对，它的细节啊，然后它的第一个格子到最后一个格子，甚至，对对对，你要去熟悉它，然后弹它的感觉是怎样，在这个弹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你的手感是怎样子，然后它。音带给你的感觉是怎样子？ 嗯嗯， 你就可以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然后去 认识你自己的乐器这样子。 嗯，所以你是从吉他开始的，但是你的作品里面我发现有很多其实是对声音的感受， 是 就音色的感受。 嗯， 那就是这些东西你是从哪里去你在一直玩电子的吗？还是 啊、哦、没有没有没有，其实电子元素我也是不是说特别就是想要加入他们或是什么，就是就像我刚讲，就是当下有时候一个声音出现在我脑海里，我也希望可以把这个声音实现出来，然后就 直接把觉得这个电脑可以发出声音就拿来用了，你也不管它 是 什么器具。 是、嗯、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对音色的掌握就是真的是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找到那个就是那个对的音色。 嗯， 我觉得啦，对对对。 那请啾啾分析一下他这个是什么心态。他这个理论是 他其实就是跟着他我觉得他整个作品基本上就是跟着他的感觉走。 嗯， 对对对，有时候就像他讲的，譬如说他会问我说诶，有没有什么管乐器，然后他是声音是柔柔的，然后可能他就会形容他要的感觉，然后我就要去帮他想说嗯，什么乐器适合。对对对对，他就是 管乐器声音柔柔的。 对，因为我自己后来有发现一个就是管乐是柔音号， 对， 然后非常喜欢他的声音，然后就 对， 超级爱 他。一开始他以为就是，譬如说他的作品，他这一段他是需要一个，譬如说小号，但是后来他又觉得，哎，好像不太对，那个小号有点太清亮了，他觉得需要再柔美一点。我说，哦，那你可能是需要柔音号之类的，对， 对， 对 嗯，所以 是。 因为啾啾他就对于传统音乐都很熟， 是是是， 他就可以立刻告诉你说哪一个可能比较接近。 是是， 对，他比较、就 是、你那时候 是 讲法国号 哦。对，也有法国号，我建议的也是法国号。 然后重点是很巧的是，就有一天我在看 YouTube 的时候，然后就刚好推荐影片柔音号、 哦、 然后我就因此发现柔音就跟法国号也很像嘛，他们都是低沉然后温暖这样。 对，这样。 然后可是比起法国我更喜欢柔音号，它的音色它的暖度这样子，然后又对， 嗯， 就很巧合。 对， 讲一下而已啦，讲一个。 连 YouTube 都参加你的那个创作 哦，真的是 YouTube 大神，真的每天拜他，就很感谢。对啊，就资源，就其实要善用手边资源。 什么找不到的，上 YouTube 找就 对。真的，真的，真的，想要什么东西就是上 YouTube 找。 对， 真的，真的。 太厉害了，就是我觉得大家当然都会看就网络啊或频道，但是真的像你这样淋漓尽致应用，把人家弹吉他影片手指一格一格格放的，真的就是要对这个东西的热爱跟追求才会往前。那 vocal 呢，因为你的声音你喜欢用叠音然后或和声这些、 嗯、 这和声什么， 其实最初一开始就是要开始叠声音，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开始第一次要开始宅录嘛， 嗯， 然后有时候资源不就是资源会不足，然后一开始你买一个麦克风录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自己声音很薄， 嗯， 就薄薄好像就是放不在那个就是你的录的音档里面，然后就觉得好像是分开来的，然后就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说，我就把它复制就两个人声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就听起来更有力道， 嗯， 然后就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会一直就是去叠后自己的声音， 嗯， 然后一直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发现了一位音乐人叫 Bon Iver， 嗯， 然后就发现哇，没想到叠声音是可以 完成这样子，对 对对，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比如说后面也有很多开始像这样子的 Bon Iver 那种感觉，就是 Novo Armor 或者是。澳洲的一个突然忘记了，不好意思，就也很好听，他们都是这样子的类型的感觉，然后就觉得没想到就是和声然后是可以这样子和出这么美的东西，然后可能就也是像其他，嗯，哦，还有一个原住民小朋友的合唱团，就在 YouTube 上面看到那种 哦台湾的， 哦，超美的，就真的哭了， 嗯， 唱茉莉花， 哦， 茉莉花， 哇， 超好听，然后就真的很感动，然后就觉得希望自己也可以就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完成一些音乐上的东西这样子。 嗯，因为我觉得你的 vocal 其实蛮特别的，我得说其实你也不用对你的没有叠声音的 vocal， 因为刚刚听就觉得 这也算是真的超好听的声音。 没关系，谢谢谢谢。 但叠上去又是另外一种，另外一个层次。是 是是。 对，因为我第一次听到你就是在那个比赛里面，你就是用叠音的方法去做，我觉得太特别了。然后可能很多人是用keyboard 啊去叠声音，或者但是你是用 vocal 去加这个层次。好，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歌算是。应该算是专辑的主打歌吧，就是《风筝白云》。然后我知道你们这个作品，你要讲一下故事吗？因为还有个 music video 是到冰岛去拍，但你没有去 啊？对，是导演去的。 你要讲一下这个歌的故事。 就是因为我创作的时候，其实很多是因为我这个人是很非常靠感觉的一个人，就是心情感觉一对了。就是我可以马上掉进那个世界里面，然后就不用出来，然后就马上就是很享受那个过程。然后《风筝白云》这首歌，它其实就是我就是一直记得，就是完成《风筝白云》的那一天，它其实就是一个下午的时候，就很简单的，就是也是一样哼唱出来，然后就词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就马上很自然的就马上全部写完。当然是旋律是先有的，然后对，它就是一个下午的时间，然后就发生了这样子。对，就其实也没有什么。 你刚讲了一串， 不好意思， 不会，好好听哦。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音乐的录影带的话，就是真的是在冰岛拍摄的，很适合知根的曲风哦。我们来听看这首《风筝白云》。 看着那一天离得越来越远，不记得磨灭掉了谁的永远。在看着那一天也回家说再见，遗忘的黑夜在此刻还算看得见，只能像那风筝滑落坠落的飞，拥挤来的风呼过想带着它，却没能挣脱，依然被牵着追着走，总是在等着谁回头，那天的白云烙印在他心中，那白云烙印在他心中。 听到的是志庚的作品《风筝白云》。时间是下午四点半，我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刚出版最新作品的志庚，他的专辑叫刘廷佐，就是他的本名。嗯，这张专辑非常精彩，这是双 CD， 就是有七的两倍的歌曲，然后代表的是志庚的对于这个世界两种不同的想法。今天在现场是志庚跟他的朋友猪猪。前面我们在广告之前听到这首《风筝白云》，你要讲一下它的歌词意思。 其实当初就也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就是第一句话跑一个旋律跑出来，就在副歌的时候， 嗯， 然后就是可以听到副歌，就感觉很像起飞又坠落的那种感觉，然后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风筝一样的感觉，一个东西在飞的感觉，然后就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乱哼乱唱的时候的录下的那些音型这样子，然后我就把风筝填了进去，然后就从那句话开始，然后就开始从副歌的部分，然后就发展出整首歌这样子。 音型就是说你在电脑上看到的波形，你就觉得 没有不是这样子，就是我有时候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都会比如说弹一个我觉得很好听的和弦的旋律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开始旋律乱哼乱唱，就唱出一些可能外星语之类的，火星话之类的东西，然后就我自己也听不懂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可是我就会录下来之后，然后我会回去听，然后去听我喜欢的旋律，然后去听我乱哼乱唱的东西，然后之后再从中找到就是就我觉得有意义的有意思的词，这样然后把它填进去，然后发展成一句话这样子。 很棒耶，就是觉得创作的那个方法，就是我知道你很努力要表达， 是， 可是因为其实它那个过程基本上是光速的运作，所以你要拆解那个分解动作，其实对创作者来说，我觉得这个很努力的要让大家明白，因为一定很多人说你这个是外星来的吧，你的想法应该是怎么会是这个地球上，所以你就要努力要拆解它， 很努力，真的很努力。 因为这样的作品就是我觉得算是很值得珍惜的，就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大家会以后会越来越多人更渴望了解你，但是我觉得就是保持自己的那个纯粹度，而且也不担心你，就像你说即使是现在唱片开始宣传的时候你还一直在创作，对不对？就你们还是会两个会常碰面，然后说哎，我今天有什么东西，然后下一首歌 有的时候有完成某些歌的时候，我就直接丢给他听，然后唱给他听这样子。 嗯， 对，然后他就我一直疯狂的问他说你觉得如何， 我给他一些小小的意见，对， 想法 对， 那就是第一时间不能说我觉得不好，一定要先说哦我觉得不错，然后 基本上他觉得他蛮会观察人的，对，所以他常常他会偷偷看我在听的表情，对，然后他从我 就边唱还要边注意他的表情， 对，他就是会看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对 对，还是很感谢他，就是麻烦他。 超可爱。好，现在你们两位在这，我们要不要再来演奏，连续演奏两首现场的？ 好的。 你的琴还是亮着吗？ 哦，没有，接下来这两首先不用。 好好好，首先要唱这首是 美， 好，每天的美吗？ 对， 你要解释一下意思吗？ 不用。 他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对我来说，他是在讲着就是对我每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每一个很重要的画面，每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对，就是挺简单的。对， 来听听看吧。 好。 每一个夜晚的尽头都是一个人，不停重复的细数着过往回忆，还剩下些 什么？每一个黄灯的路口都是你的吻，那琢磨不定的眼神，离开胸口的余温还留着，那迎来的风拂过我把你给的爱掠过， 你刚刚问我说要唱一遍还唱两遍，我现在突然觉得应该唱两遍 啊、哦，不好意思， 因为才觉得第一遍正听入神的，哎，一遍结束， 不好意思。 那等一下下面就有唱两遍，好不 好？好啊，可以。有风筝白鱼，它可以。 好，因为刚刚这首《美》呢，是你听到弹吉他的是知更，演唱的是知更，然后和音的是猪猪。现在猪猪拿起他的小提琴，我们要表演下一首 是 《风筝白鱼》。嗯。 看着那一天离得越来越远，不记得磨灭掉谁的永远，他看着那一天又回家说再见，遗忘的黑夜在此刻还算看得见，只能将那风筝滑落坠落的飞，涌起来的风拂过，想带走它却没能挣脱，依然被牵着追着走，总是在等着谁回头，而那天的白云烙印在他心中，那白云烙印在他心中。 风筝白云，这是知更跟蜘蛛在现场的演奏跟演唱，就是这样子声音，这样子空间，one take。 而且是 live 节目，然后觉得很精彩，这是难以再现的片刻。我常常都说，声音纺织机如果没有录音就好了。事实上，我们也是没有录音，这次希望这个节目是一次性，因为有时候音乐就是这样才珍贵，每次的表演都不一样。然后它就是一个时间的组成，它是而且它是一比一的一件事情，好好听哦，你有一个现场，还是有之前已经有在一些唱片行做一些现场的演唱了，对不对？ 是是，对。 然后你接下来，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听到你现场演出。 有，在三月十号的时候，在 四四 南村 下午，对不对？ 对对对，下午三点的时候， 嗯， 然后三月十五号在信义成品 的哪里啊？ 的， 对，好，请大家上你的 成品音乐馆，成品音乐馆， 音乐馆，哦，就在唱片哈， 八点的时候， 好好好，请问你现在有个人的那个专业了吗？粉丝专业了吗？ 有， 哦，所以应该是一些讯息也可以上， 对，就也可以请喜欢的朋友去上专业看那个资讯的和更新的， 很值得去看呢，看你们两个就是轻轻松松就把每首歌都。完美演绎，还要再一首，对不对？我们再来，就这首歌叫《72218》，是什么意思？72218， 它是就是我在完成这首歌的那一天的日子，就是7月22号，2018，对，就是去年的时候。然后这首歌其实刚好就是这首歌都是很，这就是刚好创作的这些歌，今天唱这些歌，它都是很自然，就真的也是。很自然的就呈现出来的一首歌，然后他也是就是那时候也是刚好也是在下午，然后真的，然后就也是躺在床上，然后拨吉他，然后就是真的看着窗外，然后就是也是第一句话就这样跑出来，然后就也是很自然的就是完成了它。然后当初在想说，因为每次完成歌曲的时候都很期待，就是要给它名字命名，然后可是就一直找不到觉得适合的歌名，他的名字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想说，那不如就纪念创作他的这一天，就7218这样子。 好，我们就现在是猪猪要弹钢琴了。 对， 好，我们来听知根演唱以及演奏吉他这首72218。 只能看着一扇窗，欣赏着世界的模样。我曾拒绝过他给的任何想象，只需要善前。曾犹豫去说服青春的假象，风光过后空虚的模样，分凭自己想要的形状，非且对着却依然对不上我要的方向。 could earn. 721吧，我听到是这跟现场演唱跟演奏吉他，然后最后就是弹了一个钢琴的尾奏。我觉得这是神来一笔，就是那个钢琴的出现，对那个位置真是太奇妙。然后听这跟演唱就是说你的歌声真的非常，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那个我在想说，如果你唱一首陈奕迅的 哦， 搞不好跟他一样好。好，没有，我开玩笑，就因为你的嗓子是很厉害，所以你有什么参加什么合唱比赛哦？ 哎，没有， 就也是在自己在家里面。 对，就是也是就从小自己随便哼哼唱唱。 那真的音乐大神有眷顾你？ 没有，就哎，感谢我哥哥。 为什么？ 因为小时候就一开始接触到音乐，开始听音乐，然后开始唱歌的时候，就是我哥哥就都会放他听的音乐，然后他也会就唱，然后我就会学着他一起唱这样子。 嗯， 感谢他。 所以你哥现在有做音乐吗？没有。 没有，他设计 哦， 对对对， 了解。对啊，我也要感谢我妹，因为我妹从小就想变做广播节目，所以她每天都放广播。我根本不喜欢听广播，但是我就是被迫听了很多广播， 很酷啊！ 对啊，哎呦，好，我们来听一首，就是也在你的专辑里面这首歌叫《小孩》，你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嗯， 好，小孩其实它就是，这首歌是当我词全部做完成之后，因为我有时候就是一首歌结束之后，然后我才会回去看我写的词它带给我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它在讲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当小孩完成的时候，我发现它是在讲一个就是每个人就是不管时间就是过了多久，然后就人长多大啊，就是对，然后就是其实内心深处，我相信大家都一定也是这样，就内心深处还是有最初的你那个自己，就是你最初的模样。嗯，然后就是这首歌就是献给就是所有每个人心中的那个小孩。 这个很努力的介绍歌曲，我今天有进步，我就来听一下这首《小孩》。 Thank you. 每段录音结束或是某一些空间里面就会有一些鸟叫啊，然后如果仔细听唱片的话，这个真的就是你在录音的时候发生的。 是因为原先有一些歌曲是在我家里自己的房间录制的， 嗯， 然后因为家里就是在山脚下，就很大自然的感觉，没有，也还好啊，可是就是有很多鸟叫声或是小孩子跑来跑去的声音这样子，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不时的就会录到，然后就想说好啊，就进来吧就留着吧对对对， 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会发现以前我在住在比较大自然的地方，就是在弹琴唱歌的时候，然后就一只松鼠就跑到屋顶上来，就在那边给我踩，就发出了杂音， 也太酷了吧。 对，或者是哦，我说你来听了吗，或者我自己幻想是白雪公主 很有可能就是来听到音乐然后就一起过来这样子， 有可能声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对 啊，对啊，嗯，而且你会觉得说他们那点下的还蛮好的就是一个休止符，他就 神来一笔这样子 对啊，很高兴今天认识知更，我觉得也介绍给爱乐的朋友们，然后他在3月10号跟15号也都有现场的演唱，可以到现场去看看他跟猪猪的现场表演，然后也要支持他的作品。嗯，就像我说最近心情很好，是因为我真的看到很多很棒，因为很多几个像你啊，然后我就认识一些比如说做影像的朋友，然后就是可能大概20几岁然后不到30岁，可是那个创作力都很强，而且每次问创作的来源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就说哦，这就是被祝福的这些孩子们，加油加油， 谢谢 下回见猪猪，谢谢你， 谢谢 知更，拜拜。 谁说这人生有多么假？